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二十章海格的故事第七十九集。 雪正在积满窗棂，哈利感到膝头都湿透了，牙牙把脑袋搁在他的腿上流着口水。 海格， 过了一会儿，赫敏轻声问道， 你有没有，你在那儿的时候有没有听到你妈妈的消息？ 海格露在外面的眼睛看着他，赫敏似乎很害怕。 对不起，我忘了。 死了， 海格嘟哝道， 好些年前就死了，他们告诉我的。 我真对不起。 赫敏声音小小的说。海格耸了耸宽大的肩膀。 没必要， 他干脆地说。 不大记得他，不是个好母亲。 又沉默了。赫敏不安地瞟着哈利和罗恩，显然希望他们开口说话。 可你还没解释，你怎么会变成这样的，海格？ 罗恩指了指海格那血污的面孔。 还有你为什么回来的这么晚？ 哈利说。 小听狼星说马克西姆女士早就回去了。 谁袭击了你？ 罗恩问。 我没受到袭击， 海格强调道。 我。 但他的话被一阵骤然的敲门声淹没。赫敏倒吸了一口凉气，手里的杯子掉到地上摔碎了，牙牙叫了起来。四个人瞪着门旁的窗户，一个矮胖的身影在薄窗帘上晃动。 是他， 罗恩低声说。 钻进来， 哈利急忙说，抓起隐形衣披在自己和赫敏身上。罗恩也奔过去钻进了隐形衣。三人挨挨挤挤地退到一个角落，牙牙对着门口狂吠，海格似乎完全不知所措了。 海格，把我们的杯子藏起来。 海格抓起哈利和罗恩的茶杯塞到牙牙的篮筐垫子底下。牙牙在跳着抓门，海格用脚把他推开到一边，拉开了门。乌姆里奇教授站在门口，穿着他的绿花呢斗篷，戴着一顶同样颜色的戴耳罩的帽子。他撅着嘴，身体后仰，好看到海格的脸。他的个头还不到海格的肚脐眼呢。 这么说， 他说的又慢又响，好像对聋子讲话似的。 你就是海格，是吗？ 没等海格回答，他就走进屋来，突出的眼睛咕噜噜乱转。 走开！ 他挥着皮包对牙牙喝道，因为牙牙跳到他跟前，想舔他的脸。 我不想没礼貌。 海格瞪着他说。 可你到底是谁啊？ 我的名字叫多洛雷斯·乌姆里奇。 他扫视着小屋，两次直瞪着哈利站的角落。哈利像三明治一样夹在罗恩和赫敏中间。 多洛雷斯·乌姆里奇？ 海格好像彻底被搞糊涂了。 我以为你是魔法部的，你不是跟福奇在一起的吗？ 对，我之前是对部长负责的高级副部长。 乌姆里奇说。他开始在屋里踱步，留意每个细节，从墙边的背包到搭在那儿的黑色旅行斗篷。 我现在是黑魔法防御术课的教师。 你很勇敢， 海格说。 现在没多少人肯教这个了。 兼霍格沃茨高级调查官。 乌姆里奇好像没听见海格的话一样。 那是什么？ 海格皱眉问。 这是我要问的问题。 乌姆里奇指着地上的碎瓷片，那是赫敏摔碎的茶杯。 哦，真要命。 海格欲盖弥彰地朝哈利、罗恩和赫敏站的地方瞥了一眼。 那是牙牙，他打碎了茶杯，所以我只好用这一只。 海格指指他的茶杯，一只手还按着附在眼上的火龙肉。乌姆里奇站在他面前，注意着他脸上的每个细节。 我刚才听到了说话声， 他低声说。 我在跟牙牙说话， 海格坚定地回答。 他也跟你说话吗？ 以某种方式。 海格说，显得不大自在。 我有时说牙牙很像人。 雪地上有三对脚印，从城堡门口通到你的小屋。 乌姆里奇圆滑地说。赫敏倒吸了一口气，哈利赶紧捂住他的嘴巴。幸好牙牙大声地嗅着乌姆里奇教授的袍摆，他似乎没有听见。 哦，我刚回来。 海格说，一只大手朝背包挥了挥。 也许有人来过，我没见着。 你的小屋门口没有离开的脚印。 这我不知道。 海格紧张地揪着胡须，又求助似的朝哈利三人站的角落瞟去。乌姆里奇转身从屋子这头走向那头，仔细巡视。他弯腰看看床下，他打开海格的碗柜。他从哈利他们跟前不到两英寸处走过，三人贴墙而立，哈利使劲儿收着肚子。在仔细检查过海格煮饭用的大锅之后，他转身问道： 你怎么了？这些伤是怎么回事？ 海格赶紧把火龙肉从脸上拿了下来。哈利认为这是个错误，他眼睛周围黑色的淤肿都露出来了，更别提脸上那么多的鲜血和血块。 哦，我出了点事故。 海格无力地说。 什么样的事故？ 我摔了一跤。 摔了一跤？ 他冷冷地重复道。 是的，被朋友的飞天扫帚绊的。我自己不会飞，看我这块头，我想没有一把扫帚载得了我。我朋友养神符马，不知你见过没有？大牲口，长着翅膀，我骑过一回。 你去哪儿了？ 乌姆里奇冷冷地打断了海格的胡扯。 我去 哪儿了？对，开学两个多月了，你的课由别的老师带着，同事都不知道你的去向，你没留下地址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 一阵沉默。海格用他新露出的眼睛瞪着乌姆里奇，哈利几乎能听到他的大脑在疯狂地转动。 我去疗养了。 他说。 疗养？ 乌姆里奇教授说。他打量着海格那没有血色的青肿的脸，静默中火龙血缓缓地滴到他的皮马甲上。 看得出来。 是啊。 海格说。 享受点新鲜空气，你知道。 是啊，猎场看守一定很难呼吸到新鲜空气。 乌姆里奇亲切地说。海格脸上没有淤青的那一小块皮肤变红了。 换换风景，你知道 高山风景。 乌姆里奇马上说。 他知道了。 哈利绝望地想。 高山？ 海格重复道，显然在使劲动脑子。 不，是法国南部，阳光和大海。 是吗？ 乌姆里奇说。 你没怎么晒黑呀。 是皮肤敏感。 海格想做出一个讨好的笑容，哈利注意到他掉了两颗牙齿。乌姆里奇冷冷地看着海格，他的笑容挂不住了。然后乌姆里奇把皮包往臂弯里拉了拉，说： 我自然会向部长报告你这么晚回来的。 是。 海格点头说。 你还应该知道，作为高级调查官，我有一个不幸但必要的任务，就是调查其他教师的教学，所以我敢说我们很快又会见面的。 他猛然转身朝门口走去。 你要调查我们？ 海格望着他的后背茫然地问。 对。 乌姆里奇手放在门把上，回头看着他轻声说。 魔法部决心清除不合格的教师。海格，晚安。 他出去了，啪地把门带上。哈利想掀开隐形衣，但赫敏抓住了他的手腕。 等等。 他耳语道。 他可能还没走。 海格似乎也这么想。他大步走到窗前，把窗帘拉开一条缝。 他回城堡去了。 他低声说：“ 邪门儿，他还要调查别人。”“ 是啊。” 哈利扯掉隐形衣说：“ 特里劳尼已经留用查看了。”“ 嗯，海格，你打算在课上让我们干什么？” 赫敏问。“ 哦，别担心，我准备了一堆的内容。” 海格兴致勃勃地说，又从桌上拿起火龙肉敷在眼睛上。“ 我为你们的 OWL 学年专门留了一些动物，等着吧，他们非常特别。”“ 嗯，特别在哪里？” 赫敏试探性地问。“ 嗯，不能说。” 海格快活地答道。“ 我想给你们一个惊喜。”“ 哎呀，海格。” 赫敏一着急顾不得掩饰了。“ 乌姆里奇教授会挑毛病的，要是你课上用太危险的……”“ 危险？” 海格似乎觉得好笑。“ 别说傻话了，我不会给你们危险东西的。我是说，他们能照看好自己。”“ 海格，你必须通过乌姆里奇的检查，所以如果让他看到你教我们怎样寻找庞洛克，怎样区分刺老和刺猬等等，真的会好得多。” 赫敏急切地说。“ 可能不大有趣，赫敏。” 海格说。“ 我准备的东西要神奇得多，我养了好些年了，我想全英国只有我这一批驯养的。”“ 海格，求求你。” 赫敏的声音真有点绝望了。“ 乌姆里奇在找借口除掉他认为跟邓布利多关系太密切的教师，求求你教点平常的 OWL 考试中肯定会有的东西。” 但海格只是打了个大大的哈欠，独眼朝屋角的大床投去渴望的一瞥。“ 好了，今天够累的，天也晚了。” 他轻轻拍了拍赫敏的肩膀，赫敏膝盖一软，扑通跪到地上。“ 哦，对不起。” 他揪着袍领把赫敏拉了起来。“ 不要为我担心，现在我回来了。我发誓，我给你们的保护神奇动物课准备了很好的东西。现在你们最好回城堡去，别忘了擦掉脚印。”“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懂你的话。” 卢恩后来在路上说。看看四下安全，他们便踏着渐渐加厚的积雪走回城堡，一路没有留下痕迹，因为赫敏用了擦除咒。“ 那我明天再来。” 赫敏坚决地说。“ 必要的话我会帮他备课，解雇特里劳尼我不在乎，但是他不能赶走海格。”